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你而家听下，睇下你有冇啲共鸣或者系咩？我真系谂到，其实我自己本身由细到大，我都系好中意哲学嘅。咁因为你知我中意谂嘢啦，系嘛？咁都系中意哲学啊，唔出奇啊。咁亦都睇唔少嘅哲学嘅书籍。咁啊，不过坦白讲吓，即系呢啲冇得遮瞒嘅。其实我睇嘅大部分都系二手文献。 哦。 即系一手文献咧。其实系太过辛苦啦，系啊，即系一手文献我比较睇得多嘅，最多咧就系罗素同埋波普尔吓 ，Bertrand Russell 同埋 Karl Popper 咧，嗰啲原著我都睇过下嘅。咁其余大部分嘅哲学嘅咧，其实我都系睇介绍嘅，啊，即系嗰啲二手文献啦，但系都睇唔少嘅。咁啊，加加埋埋咧，其实对各个哲学家、思想家咧，嗰个思想啊个理路啦、脉络咧，都有个概念。咁亦都知道哲学上面好多争拗啦，好多议题啦，咁样样。但其實另一方面咧，我又自己熱愛科學，亦都大家都知啦嚇。咁我成日覺得咧，科學同哲學之間咧個關係咧，本應咧就係相輔相成嘅。 嗯。 但係好多時咧，而家我覺得即係哲學嚟講咧，就已經完全越走越遠。 哦。 即係咧，佢哋係完全覺得同自己同科學咧，係唔相干嘅。嚇。即係話我搞哲學係唔需要識科學嘅。 嗯， 你再听清楚呢句啊！我搞哲学系唔需要识科学嘅，你觉得呢个态度啱唔啱咧？ 呢、這个态度咁讲就一定唔啱啦。不过咧，我都觉得咧，這個好多哲学家咧，成日睇嗰啲哲学书咧，成日好似唔系好知佢哋即系想讲啲乜咁啊，好似又脱离现实啊嘅感觉咧，我都觉得冇乜人嘅。咁啊，系啦。 嗱，其实咧。簡單嚟講，我諗哲學家咧，佢係有站喺一個咧叫做學術高地啊，唔係道德高地，學術高地。因為點解咧？佢話，因為我哋去研究嗰啲嘢咧，通常係講一啲終極性嘅嘢，即係我哋探討咩係知識，咩係真理，咩叫客觀，咩叫主觀嚇。咁呢啲嘢咧，其實係好終極性嘅。當然，如果你去到一啲直情係叫做乜嘢，即係呢個宇宙或者人生嗰、那個。价值、意义、目的，哇，价值、意义、目的，呢啲嘢你科学讲得到咩？吓、根本完全讲唔到噶，所以佢就会觉得咧，哲学关心嘅嘢系形而上嘅、而科学关心嘅嘢系形而下嘅、你最多咪讲啊咩原子啊、电子啊、银河啊、行星啊咁样系嘛？呢啲系捉摸得到，可以量度得到嘅。但系我讲咩叫正义啊？系嘛？咩叫自由啊？呢啲系抽象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咧，哲學家咧係有一種叫哲學家嘅傲慢啊！嚇、咁同埋咧，佢哋都好多時咧講啲嘢就係、是，佢覺得科學同佢嘅探究咧，即係科學嘅進展啊，科學嘅知識咧係唔相干嘅。咁呢個咧，我亦都作咗一個名詞，就叫不相干謬誤，叫做 fallacy of irrelevancy 啊！呢個係我作。咁但係咧，當然我寫曬啲文章，我諗到一樣嘢嘅。因為我亦都好鍾意睇嗰啲生態紀錄片啊，你知啦、以前就 BBC 啦，後嚟就有 Discovery Channel 啦，有 National Geographic 好多好多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鍾意睇。但係咧，我後嚟我就諗到一樣嘢，我其實咧一個即係真係鍾意哲學嘅人咧，甚至係哲學家啦、哲學教授都好啦，其實你睇住一班動物喺一個最好就野外啦、其實唔一定野外嘅，但係即係總之睇住一班動物。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當然最好就是能夠24小時更好啦。我覺得你總之你是細心咁樣專注咁樣嚟去觀察一啲動物佢哋點樣過活啦。即使一個鐘都好過你上一個哲學嘅課程，或者睇十本哲學嘅書，或者去一個咩哲學嘅國際會議。我真係咁諗。 哇，係啊，咁我好開心喎、才哥你咁講。因為我呢我又係好鍾意望望幾個鐘都得㗎。但我就唔知有冇諗咁多嘢。 但邏輯上有所謂必要條件同充分條件㗎嘛。你望住佢係必要條件㗎嘛。你望住佢你唔去思考冇鬼用喎 ,Jeffy, 係咪呀，咁所以你要加埋個思考先係充分條件嘛。我頭先講嗰樣嘢呢就梗係話你不斷觀察即係觀察嗰個動物一個生態， 但係同一時間你梗係進行一啲係即係好深刻嘅反思嘅思考。咁嘅時期呢，其實我相信你喺哲學上面嘅得著呢就大過你睇十本哲學書、或者參加唔知幾多個哲學會議。嗱點解呢，我真係有呢、這個係有感而發嘅。其實你諗下，我簡單地講就係、你望住屋企隻狗一個鐘睇下佢點樣做嘢。你假設佢唔嚟搞你啦，佢嚟搞你你都冇辦法啦，佢係要同你玩咁樣。但係譬如假設佢唔嚟搞你，你望住一個鐘，或者你望住一班嘅星星，我真係我其實有呢個念頭，我記得好記得係某一次睇一套生涯紀錄片，佢係拍一班呢係唔係星星係猴嚟嘅，但佢嗰種猴呢係似嗰啲忽忽、但佢話正音好似叫肥肥喎，定肥肥呀，正音叫肥肥，不過冇人讀呢個正音嘅、即係嗰啲忽忽，但佢似忽忽就唔係忽忽嚟嘅，但係住喺一啲好高嘅高原上面嘅、差唔多好多懸崖峭壁嘅嗰啲上面，當然亦都有啲樹啦，佢可以摘啲嘢食呀咁樣啦。咁佢影住佢呢差唔多有成100多隻呢，就係、大家之間、有時你又打我，我打你，你又追下我，我又追下你，你又同我捉蝨乸，我同你捉蝨乸咁樣啦，係咪咁樣又搵下嘢食呀，咁樣瞓下覺咁樣呢，佢真係一路咁拍咗一段咁嘅時間，我當時睇，哇其實真係好有意思。其實呢一段生態紀錄片呢，師傅你點睇嘅？當然你可以完全當係一個叫知識性嘅嘢去睇，甚至娛樂性啦。如果你覺得佢係唔悶嘅，你咪娛樂性啦。咁但係你覺得佢悶嘅，咁你都可以當一樣知識性啊。我又即係知多咗啲嘢，原來世界上有啲咁嘅生物咁樣過活係嘛？但係由呢個娛樂性同知識性之上，再加上去就係思考性啦。思考性甚至哲學性啦。咁就係話唔係喎？你諗下，其實我哋成日講人係乜嘢呢？乜嘢為之人呢？同埋我哋活喺呢個世界上面，其實究竟有乜嘢嘅目的，有咩嘅意義，有咩嘅價值呢？係咪？咁我哋就無論係哲學家，甚至有時去到凡夫走出，我哋所謂啦，其實都會即係攞呢啲問題嚟困擾自己，係咪？正所謂即係人即係自尋煩惱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放開懷抱嚟去睇下一啲咁樣嘅野外嘅生物，即使是動物園入面的，或者你屋企隻狗都是一樣的，其實你會看看，喂，它又是生物，我們又是生物。那當然最好就當然是看一些比較高等的啦，但其實看低等都可以的，你看看屋企那個鹽蛇走來走去啊，那都可以的，其實是一樣的。始終來講，它和個死物的分別呢是大到不得了的。即是說講真的，我和一條鹽蛇，我和一隻蚊的分別，同埋鹽蛇同我隻蚊同一嚿石頭嘅分別，邊個大啊？ 哇！真係咁，梗係鹽蛇。 鹽蛇同蚊同嚿石頭個分別大啦，係咪？真係死物同生物嗰個鴻溝好大好大㗎嘛。咁所以咁我咁一比上嚟呢，哇！其實我對嗰條鹽蛇同嗰隻蚊呢好有親切感喎，係咪咁講啊？即係世界上嘅嘢樣樣都係相對㗎嘛，係咪？ 同埋呢啲科學家真係研究咁耐呢，都設計唔到，即係整唔到啲機械人好似啲生物咁樣咁樣。 即係你唔能夠，你到而家都冇一個科學家夠膽話我呢個機械人係有生命嘅咁樣。冇係咪？都話佢係仿似有生命，好似有生命，但佢唔係有生命，你唔夠諗緊有生命嚇。咁呢個係一個好深嘅問題啊！咩叫生命啊？咁但係始終嗱，我哋就係起碼我哋以現時所知，就有生物同非生物之分啦。咁喺生物入面，當然咧，佢越係高等嘅咧，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就係脊椎動物啦，然後就哺乳動物啦，然後就靈長目啦，我解過啦嚇，即係所有嘅馬騮啊、猩猩啊、人啊，同埋佢哋嘅直系祖先就叫靈長目啦。咁佢越係高等嘅時期咧，其實我哋嗰個親切感咧就越強啦，唔使講啦，係嘛？而實際上咧，佢同我哋嘅相似度咧， 咁越高、 亦都越高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嘢好有共鳴啦。咁、你覺得佢咧，哇，即係好多嘢咧，就係即係一舉一動，其實好似係扮緊我哋啊咁樣。咁當然呢個扮緊我哋呢，呢個完全係我哋嘅主觀投射啫，佢使乜扮你啫，佢唔使扮㗎係咪？呢個係佢自然㗎嘛，佢只不過即係話因為佢即係喺個進化上面嚟講同我哋比較上係親近呀，係咪？即係個血緣上啦，所謂即係進化上啦，咁所以佢好多嘢其實呢同我哋係有一個共同點，即係共通嘅地方。咁但係你諗下佢哋啦，佢哋生活由媽大眼瞓醒到全日嚇、日出而作，日日而息。無論佢喺個樹林入面也好，因為喺動物園個鐵籠比較悲慘也好，到佢攰啦，合埋眼 瞓觉等第二日嚟吓。当然其实佢都唔知系咪有第二日嚟㗎动物啫，我唔知啊，你冇办法问佢你知唔知有听日㗎，咁佢答唔到你系嘛。咁但起码由个擘大眼到歇埋眼嗰段时间。喂，佢生存喺呢个世上，你问佢一有咩目的，二有咩意义，三有咩价值，同埋喂你个脑喺度諗緊乜嘢系嘛。咁你系咪淨系为咗生存，其实生存最主要就系一就觅食，二就交配嘅啫，一交配就繁殖后代啦，咁呢个就系族类啊，个种族嘅延续。咁而食嘢就系个体嘅延续啦，咁你冇咗个体嘅延续，就梗系冇咗族类嘅延续啦，系嘛。咁所以咧，孔夫子一句都讲晒啦，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然啊嘛，吓、喂，饮食同男女之间嘅事就最大噶啦，系嘛。好啦，咁但系当然喺我哋人啊，我哋哇，我自己觉得自己系万物之灵，咁你就梗系觉得我哋梗系唔系净系饮食男女啦。咁如果我哋净系挂住饮食男女嘅，咁同禽兽有乜分别咧？咁样样系嘛？咁当然我哋咁样讲嘅时期咧，其实系侮辱紧啲禽兽嘅，系嘛？咁当然你可以话我哋踩佢哋就抬举自己咁样样啦，系嘛？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比较上用一个即系放开嗰个胸怀嚟去睇。喂，萬物有萬物嘅天性啊嘛，係嘛？咁我哋當然唔應該侮辱嚇，就算一隻螞蟻都唔應該侮辱啊，係嘛？咁我哋尊重生命添啦，係嘛？咁何況一隻烏烏狗或者一隻馬騮，甚至一隻猩猩，係嘛？即使佢喺動物園好悲慘，俾你捉咗，但係佢由擘大眼到你歇埋眼，即係夜晚瞓覺嘅時期，佢嗰段十幾個鐘頭面，喂，你問乜嘢？目的啊、價值啊、意義啊，你思考緊乜嘢啊？係嘛？你個思想啊、你個感情啊、你個理性上嘅追求啊、感性上嘅追求啊、靈性上嘅追求啊，哇！大佬，你講乜嘢啊？咁但係個問題，佢又係生物，我哋又係生物喎。好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未經歷過達爾文嘅嗰個革命，即係生物進化論，唔係好耐啫喎，1859年，係嘛？咁即係未夠200年啦，係咪？未夠200年，150幾年啦，160年。咁所以換句話講呢，我哋未經歷過呢個咁嘅革命嘅時期，我哋都仍然可以即係烏蛇想盲中中咁相信呢，就係、是、我人呢就係、是、因為上帝創造嘅。雖然動物都係上帝創造，但係呢如果你即係信聖經啦，即係舊約，即係猶太人嘅嗰個聖經舊約，當然你都可以第二啲嘅宗教都有類似啊。咁就因為呢佢做搵啲泥做咗個人之後呢，佢就喺佢個鼻窿入面吹咗口氣。 吹嘅口氣。 嗰口氣呢就係我哋嘅 靈魂 啦，就是我哋嘅靈魂啦，人嘅靈性啦，所以咧人咧同呢個動物咧係有本質上嘅分別嘅，咁所以我哋唔使理啊，動物係啊，佢又擘大眼到歇埋眼瞓覺，係咁噶啦，佢哋係混混沌沌、混混噩噩嘅，我哋就唔係啦，我哋醒咗嘅。喂，但係你諗下，其實呢個所謂醒咗，哇，即係我哋好威啦，係嘛？而佢哋根本係未醒嘅，啲動物係混混噩噩嘅。其實呢樣嘢我哋唔能夠再信呢套嘢啦，因為我哋知道，因為中間呢完全係一個連續體嚟㗎嘛，係咪呀？以前我哋就當係一刀切，就係、是、一個不可逾越嘅鴻溝、人就係人，動物就係動物，咁、所以我哋有靈魂，佢冇靈魂，佢就根本呢一生呢由出世到死嗰日呢都係混混噩噩咁過啫，就係、是、為咗食嘢同交配嘅啫、我哋唔係，我哋人呢有靈性嘅，咁我哋就有人性嘅，咁我哋呢有好多嘅追求嘅，喂，但係呢個睇法係完全唔通㗎啦嘛，而家係咪，即係如果你都仲係信呢個睇法，其實你唔應該活喺呢、這個廿一世紀。 我以前咧讀中學嘅時候，有一個意大利神父咧，咁我成日都問佢啲問題，佢解釋俾我聽咧，人咧嗰啲叫靈魂，動物其實都有喎，不過佢就話嗰個係山魂咯， 山魂 係山魂咯，即係我聽佢講嗰啲，我唔知佢啲廣東話係乜嘢啦，就話一路都係山魂咯。咁其實咧，即係我其實一路咧都俾呢啲咁嘅即係思想咧係影響好耐嘅。 咁但係你有冇做好多教徒啊？ 哦，有㗎，中間有㗎。 咁你而家係咪教徒？ 而家就唔係啦。 弊啦，你半咗教啦，你俾人追殺。 係啊， 好，因為時間差唔多咧，我哋略為休息一陣，我哋翻到嚟再嚟探討動物嘅靈魂呢個咁有趣嘅題目啊。